诶、欸，出名嘅嘢唔好 出名嘅嘢，梗系 Wang 一师嘅出名啊，一定要嚟啦！ 传说中嘅广告植入啊， 广告植入就系啦。我上个礼拜就叫咗人买噶啦，竟然 我上个礼拜叫人沽啊！哇，咁咪扑街啊！个外贸数字睇死你都死得噶啦，个外贸喂得我好想买一个收几 多？烟水未先啦，大佬。 喂，大师个市点睇啊？ 大师一个字讲晒啦，吓升咯， 升啊！ 升啊，系咪啊？爆你啊！ 中船都啱。 哎呀，呢啲一升系一倍噶啦，一跌一跌一半咯。 嗰个四眼仔都死啦，系噶啦，系咪啊？哎，我都冇去揿武器啊，系有去讲啊。 走，即系你冇饮醉啦。 我冇饮醉，因为我兑可乐啊嘛。 所以大块会冇得分拆咯。饮醉咗而家有得分拆噶。 我知，我知，我冇饮醉冇办法。总之系师傅啦。 系、哎、啊、 哦，我以为 嗰个师傅咧沟男咧就变绿嘅。 是咪未够喉 ？Ragazine 2014春明万宴，电邮至 ragazine@ragazine.com.hk， 标题2014春明，电邮内请填上你的姓名、会员名称、联络电话、报名人数，我哋会回复你的付款方法。 2月23号星期日， 铜锣湾黄室堡5楼， 系 迎喜大酒楼， 迎喜咩？ 稻香或者迎喜，两个名都 系。哦，喜个名老礼啲，迎喜。 哦，迎喜， 迎喜，我咪深圳迎咪迎咯， 系咯，迎喜咯。 我不嬲都喜噶啦。 吓，系啦。如果有啲网友听得明头先嗰段咧，你应该好犀利。头先嗰段我哋可能阿大师系冇夹过晒， 冇夹爆嘅。 好，星期二哭波桑又同大家见面啦，咁咧就今晚咧我哋有啲新嘢试紧，啊呢一节啊 试紧啲新人系嘛， 啊试紧啲新人又试，有嚟啲有啲新技术，可能人哋睇起上嚟啲九牛一毛嘅技术，我哋呢啲叫做新技术， 系 系嘛，我哋就试一试，咁啊暂时 so far 都冇乜问题，即系好似阿萧生嗰个网咧、又博嗰条线啊嘛，一开始就问啲声系咪靓啲， 靓咗啊， 试啲新嘢啊嘛，系嘛，咁啊。今晚人腳啦， 咁就人哋投資咗幾個好多零嘅喎， 係、 我哋投資咗幾多？ 我哋投資幾個零啊，慈生。 哦，廿雞 一百幾十咯， 一百幾十啊， 哇，都一百咁多， 一百幾十個啊嘛， 唔係即啲設備夾埋啊。 Okay. 哦，哇，咁犀利，哇，我哋投資真係龐大。咁、我哋今晚人腳咧有阿慈生啦，有阿 Chitlet， 今日就未到嘅，係咁啊，推咪咧就 七個半啦。 吓、啊、就有一位新朋友， 系啦、啊，不过唔俾佢讲嘢， 吓、啊、就唔俾佢讲嘢啦，吓、啊。好，咁就今晚咧就因为礼拜五咧就呢个足球频道，因为中西情人节嘅关系， 咪咯， 咁就暂停， 啲人全部都唔得闲， 全部都唔得闲，所以就好似隔咗好耐咁啊，所以好似 冇错， 咁啊。其实咧就有啲我隔篱嗰两位咧，其实就俾咗啲灯嘅， 系 吓、啊，但系我都唔讲啦， 唔讲啦，得三个人俾，话咗话大家又话俾啊，跟住咧最后得三个人将交啲古波出嚟，啲人都唔讲，咁算啦。 啊，咁你 但我中、 啊，啊你中啊， 我三中二、啊， 哇咁犀利， 计唔计落去呢、這个大 数？呢、啊這个咪阿慈生话呢、這个要 计啦，我都冇做到数，我都冇 mark 到见大家，你都唔俾嘅， 咁冇办法。 不咁唔好， 唔系唔紧要， 唔好大家、哦、即系大家一齐都缺席嘅话，咁就算啦， 系咁啊，一次半次啦吓， 系咯。 咁啊，今个礼拜啦，咁既然冇得登啦，咁啊即刻开波啦。咁啊，因为咧就今个礼拜咧就真真正正回复正常啦。 喂，翻嚟咯，翻嚟咯， 欧联都嚟埋啦啊！今个礼拜咁啊，先讲我哋快快手手啦，先讲几场啊精彩欧联先，咁就第一场啦，我谂讲场重头戏先，曼城就对呢、這个巴塞罗那，哇，系一队边队？ 巴塞巴塞好运啊嘛 ，good luck 啊嘛， 曼城主场啊嘛， 系啦，曼城就主场今晚，咁就咧今晚讲真就巴塞讲翻近期动态啦，可以顺便拉过近期啲欧洲波，巴塞就啱啱嗰场西甲就6-0赢华力简奴啦，咁嗰场波完全不能作准嘅，咁啊因为 對面就實在就好鬆啊，啲防守就好鬆，咁就好快手呢，就其實巴塞就已經係打開咗紀錄㗎啦，咁就一開波冇幾耐，就阿祖安奴呢就喺左邊就咁就呢喺禁區角右腳就射咗入去嘅，咁啊呢場波呢就因為就美斯就已經係復出咗幾場啦，就開始就操返 fit 啦，咁就另外尼馬呢亦都係出返，咁呢就喺臨尾嘅時候呢，咁就下半場入到嚟呢射頭世界波嘅，咁呢就證明呢個球員呢就呢場波有度好，好多球員呢就可以喺呢場波即係好似練習賽咁樣，好似練習賽咁樣呢就操返 fit 啲狀態。 但係即係話之前嗰個關於佢個轉會嗰個醜聞就冇乜困擾佢啦，即係可以即係可以證明返即係就真係好關佢事。 係困擾主席，即係前主席啫，係前主席嘅事啫。咁尼馬咁啊，喂大佬，你收錢，咁我你又俾錢我，咁我咪嚟囉，我交貨啫嘛，冇嘢㗎。 都唔係話㗎，有啲例子係球員最後都上身㗎。 哦，咁咪上身先算啦，係都未有耐㗎呢個世界。Okay. 因為最近呢方面嘅消息就比較唔知點解就淡咗下。咁就其他嚟講就呢場波法比加斯打得好好嘅。咁就有兩個助攻。咁同埋呢場波相對比以往呢就縮得比較厚少少，真係好似以前沙維咁樣去踢波嘅模式啦。咁就亦都係喺呢場波變得好好啦，恩尼斯達亦都係有個助攻啦。咁另外帕杜同埋三齊士亦都係有唔錯嘅演出， 係咪就 係 係咪仲有佩奧爾都 係啊？呢場波出佩奧爾啊， 其實精鋭進出㗎咯。 即係你話出佩奧爾， 起碼即係齊腳先啦。 係咪叫精鋭？ 咁唔 係 精鋭嘅 嚇。你講話佩奧爾係咪精鋭咧？就真係 起碼有個好好嘅後備可以用啊。 係嘅，用得先啦嚇。同埋我覺得就亞祖安咧，即係嗰場出得翻，同埋有一個波咧都好緊要嘅。講真就，因為其實亞祖安路，如果大家有留意咧，佢好多時咧就係上嚟助攻啦。不論佢打左閘又好，右閘個好咧，佢喺 K 角位咧射波咧係有一手嘅呢個球員，所以咧係要小心。咁就呢場波嚟講，巴塞就佔好多攻勢嘅，呢個就唔使問啦。咁啊，18次射咪12次中。咁就其他入球就唔多讲㗎喇，因为就真係大部分嘅原因嘅入波呢都係来自即係一啲嘅直线啊，咁就单刀啊等等之类，咁就所以呢就呢场波巴塞6-0就相当之 轻松 正常，亦都轻松，亦都对于佢哋嗰个备战欧联呢係好有帮助嘅，好坦白下。咁就巴塞就咁样啦，曼城呢我諗就 下一節先講啦，係啦，留返下一節啦，曼城。 咁講返。 大約知㗎啦，大約。 咁講返呢場波嘅機會啦。咁就講真，曼城同巴塞兩隊波呢就我會覺得幾近似嘅。同埋我諗呢一輪有祖維迪出返同埋變得好返呢，咁對於隊波係有好好嘅一個影響，好嘅影響嚟嘅。 睇高啲曼城嘅今晚，即係唔係除咗即係有某位即係 女神 係女神去做咗件事，係啦，嗰位女燈神 係 啦，即係佢做咗即係祝福咗呢個巴塞，即係唔係因為佢祝福個巴塞，係因為你見到曼城同巴塞嘅比較咧，大家嘅火力都係強橫嘅，咁但係你睇翻曼城其實似乎即係比較起上，曼城嘅防守力絕對喺巴塞之上。咁樣稱返，同埋加上巴塞作客又即係往績，即係佢作客佢又差啲，咁我覺得呢場即係曼城主場冇理由主場唔借你啊。 我覺得兩 即係唔係主場唔盡力去即係我入到你1-0嘅，你未必真係可以猜到過嚟我呢邊。 我只係覺得兩隊波好似啫， 係 好似，我只能夠講話你話曼城嘅後防咪真係咁好呢？金賓尼就真係好好，但係佢嘅拍檔呢，不論你話拿斯達石又好， 迪米治利斯又好， 或者好少少嘅，譬如講話，我唔知話列史個可唔可以叫好少少嘅又好，都係可能對住即係巴塞呢啲咁嘅前鋒線呢，就可能會係問水，我覺得，因為轉身慢啊嘛，佢哋都係，咁同埋巴塞嗰啲你知啦。即係老鼠仔嚟㗎嘛，咁啊， 咁但係你 過㗎嘛， 你知巴塞往往都係衰頭槌㗎嘛， 所以呢場波呢，如果我貼呢一樣嘅啫，開大，我會貼一樣啫，開大，我唔敢估話勝黃， 喂唔係，如果首名入球可能估下金賓尼啊嘅嘢拖， 係啊， 係囉， 係啊，因為我知道 即係角球啦，你博角球啦，總之 通常有一位大家可能識下小米呢，佢有一個理論㗎嘛，佢話估首名入球呢，佢通常 估後衛 中堅後衛， 古中堅 啦，後衛啊，中堅啊嗰啲， 因為賠率又 分頭啦， 即你曼聯嘅嗰啲，你咪古艾夫華咯，即諸如此類啦， 係啊，係啊，咁啊，所以就大家可以 車仔古泰嚟 噶，係啊，可以留意一下呢樣嘢啦，呢場波。 咁啊，我怎睇咧？如果兩隊個軍用嚟講都算係由即係當即係由早幾場可能唔係咁好啦，慢慢都調整到比較好翻少少 啊。 所以我諗都應該幾有得打嘅。但我幾關注一個球員嘅表現咧，就係尼格度會唔會即係會點樣咧？嚇，師兄會點睇咧？ 尼格度我就覺得 因為佢對住好多。即係自己有喎，因為你知道巴塞啲球員好多都幾熟佢㗎嘛。 應該就我覺得問題就唔係好大嘅。講真就你出尼格度咁同迪斯高我覺得分別 唔大。 唔係好大講真。反而啱啱睇到個資料原來呢就拿斯達石呢可能就受傷嘅。咁所以呢場波呢嗰、那個中堅選擇 可能 有可能係迪米 茲 尼斯。 迪米茲尼斯。 係呀因為 佢上一場就用呢、這個列斯葛嘅 系，咁但系呢场佢应该用翻迪米哲利斯，因为、 okay. 因为迪米哲利斯响西班牙踢过好耐波，咁就佢对住巴塞都熟路啲，咁就大致上呢场波曼城主场系好啲嘅，咁我个人都偏向曼城少少嘅，但系我会觉得呢场波系好睇嘅 ，OK， 真系好睇嘅呢场波，因为两队波。好坦白讲你话叫佢守斋守呢、就唔系好守得。 冇乜板斧啊冇乜计。 两队波都唔守得嘅。巴塞好大嘅问题就头先阿慈生讲佢嗰啲角球死球通常都实死咁滞㗎啦。咁反而曼城就冇呢个问题。咁、但係曼城个问题就可能就会睇下即係巴塞那個控球權那裡能夠搶到了講真的這場波咁啊經一嚟到了噃。 我諗呢曼城這場呢其實就難估的我不覺得曼城有全面優勢首先看賠率呢其實都好高水不過就未去到曼聯對阿仙奴那場咁即係咁輸得咁即係輸緊嘅賠率因為阿仙奴那場係 1.9 幾倍啦咁通常呢個呢就絕對係一個信心不足嘅飛嚟嘅而今場曼城去到 2.8 倍呢咁相對巴塞係 2. 頭呢其實呢個亦都唔係話會輸實嘅賠率 咦作下讓波啊巴塞 唔知我睇咗就係曼城曼城就 2.8 喎咁就反而巴塞再仲讓到波先啦呢場 係啊係啊係因為有個危機喺度㗎係同埋最主要我睇下呢場波其實有幾樣嘢要講啦就係、是、曼城嗰、那個防守呢就從來都唔係防守為本嘅 係 係咁樣因為自從文仙尼走咗之後呢帕力堅尼就有得個後防穿窿 係 咁就即係唔會話補強太多但同埋有一個樣嘢就係佢哋放棄咗用英格蘭球員 係 呀咁變咗嚟計呢其實我又唔係太擔心迪米茲利斯嘅只要佢唔打防中嘅話 打中堅 如果打中堅呢佢對於西甲嘅波呢佢係好過對英超嘅波嘅但係問題有一樣嘢就係、是因為曼城唔係沉低嚟打變咗其實佢都要同巴塞攻其實有少少唔同馬拉卡嗰個情況嘅因為首先一樣嘢曼城首先佢文仙嚟教嗰陣時呢個反擊呢就好差嘅後尾到帕力堅尼加咗一啲人內呢個反擊叫做好少少但係中間裏面始終有大衛斯華爺爺托尼同埋呢個拿斯里呢如果出嘅話呢三個會反擊嘅拖慢節奏嘅主要球員咁但係如所以呢範嘢就防守反擊就曼城就冇㗎啦同埋就但係如果你話另外一點就係關於美斯嘅防守啦你知曼城不嬲都唔係以自守為本嘅球隊 係冇錯 對於美斯的防守呢今次我是很懷疑曼城收不收得到 美斯就這幾場波就慢慢就好返啲㗎喇開始慢慢好返啲啦但係都係嗰句頭先我講過㗎喇之前嗰條6-0係唔做得準嘅我再講一次咁但係美斯嘅狀態的而且確係上緊咁至於尼馬呢我又唔覺得呢場波佢會正選嘅呢場波佢應該係都係後備住先嘅啫咁但係就 都係三齊士嗰啲 都係三齊士拍到㗎啦咁但係有方嘅即係尼馬係有方嘅咁就 我諗就會可能美斯咁如果唔得先再換尼馬試試咁至多都係呢兩個單換嘅啫會唔會 我相信巴塞的戰略都是爭取再入球 是的我會覺得我始終覺得這場球是兩隊 鬥功嘅可能性係比較大。 大嘅，同埋一樣嘢啦，因為嗱英國嗰邊咧就每日郵報又話關於曼城嗰度有個著數，就係因為佢話美斯咧，巴塞咧，美斯咧就對英超球隊咧就係有一個 入波 係 比較少㗎， 入波係少， 佢未入過車仔先啦。 英超係冇乜計嘅， 係係，咁 但係呢樣嘢咧，我有啲保留，因為你唔好忘記佢最主要對嘅咧，都係對車路士係失利嘅啫， 係 對曼聯係清脆利落嘅， 係有好多 對阿塞內都。 你唔好忘記車路兩對車路士，車路士嗰陣時係打緊咩方先，係咪先？佢係打一個。巴士啦、鐵桶啦，即係之如此呢個陣啦。 哦，咁你 大家好唔中意。 但曼城絕對唔係打呢只。如果打鐵桶防守， 打開放式。 因為點解咧？其實而家喺好多大聯賽頂級球會對於美斯嗰種設防咧，其實已經好熟練㗎啦。係。因為其實最主要佢大部分都幾疏遠，即係幾有路足啊。即係譬如我只要組成一個三人嘅車線防守，我就已經可以完全截擊到美斯最後嗰一點。即係佢過完兩個第三個嗰點咧，我一定捉到你路嘅。但係如果你唔係擺呢啲陣咧，如果你打高位少少嘅咧，就啱曬美斯。 都死嘅。 講真就啱曬美斯，所以我好懷疑。唯一一樣嘢，我係會，如果我係曼城嘅領隊咧，我呢場我會落尼格度。 係尼格度。 我會落尼格度去迪斯高出唔出？我覺得可以相確，未必出到雙塔陣，因為始終如果出兩個高大咧，就會有轉身嘅問題。 係啱。 但係如果出哲西斯拿華斯搭呢個拿斯利，再加呢個尼格度咧，其實以尼格度嘅衝刺能力咧，係可以沖散巴塞條防線嘅。就正如當初嘅車路士嘅杜奧巴一樣。如果出尼格度，我覺得會有優勢嘅。如果你話後防金賓尼，我諗佢應該應該都會出迪米治利斯，就唔會出呢、這個 利斯格 㗎啦。應該都係應該係咁嘅情況。 一定 係 有金賓尼。 但係中間嘅軟肋就係、是、佢會出呢個查維加西亞。 係。 会唔会咧？ 呢、這个会有机会出，如果 因为 费兰 天奴真系出唔到嘅话咧，就焗住要用。 嗱，阿古鲁咧，而家马会已经封咗盘噶啦，应该就唔会出噶啦，应该仲系伤紧嘅。咁、但系如果哲西斯拿华斯出嘅机会都相当大，咁变咗嚟嘅呢场波系难估嘅，因为两队未对过。但系有一样嘢，巴塞都唔系冇弱点，巴塞有一个弱点咧就系作客病。 系啊。 作客就會永遠都好差嘅， 其實同埋高波、高波 同埋啲角球啊， 同埋東地球場咧。即係而家曼城嘅阿聯酋球場咧，佢係未作客過嘅，應該就係。 係啊， 肯定未新球場。 所以嚟嘅咧，曼城會有呢個優勢咯。 應該係第一次對曼城左右嘅歐聯。 係啊， 應該係。 所以如果俾我今日諗嚟諗去，如果真係要買咧，呢場我會買曼城首入。 系， 即系曼城首度入球， 哦， 系咯， 就好过买其他嘅， 咁样 嘅。 另外补充少少，头先讲个赔率啦，咁啊，曼城主胜系 2.8， 和系 3.45， 巴塞客胜 2.15 啊。 哇，真系作客让波啊， 都几诶，唔系呢个系单 win 嚟嘅。 哦，系咯，即系我意思，即系因为 作客系让波啊，让波负一就系四倍。 哇，咁樣， 唔係呢啲係一定係氹人買㗎啦。 我個人真係 氹人買正一嘅呢啲， 覺得真係嗱，其實通常第一回合咧，歐聯賽事咧，通常就開細嘅多啲嘅，因為通常比較保守啲。咁但係唯獨是呢場咧，我真係覺得兩隊都唔係好識手，真係似大 唔識手㗎， 真 係 似大。 即係我嘅印象啊，我真係唔覺得帕列堅尼或者曼城有幾多即係打鐵桶陣嘅經驗。 冇， 我一定我唔係好覺見過， 因為佢建構嘅球隊都唔係以鐵桶行先， 都係以進攻。 你諗下查維加西亞，甚至乎而家傷咗個中堅，佢都係傾向技術型嘅防守隊。 拿斯達石 係。 好啦，咁就呢場波咁就大致上差唔多啦。 提一提大家，3.9開波啊， 兩場都係3.9噶。咁啊，今晚另外一場咧就利華古信就主場對 PSG 呢一場，我諗就清楚啲啦。 呢場就真係最近利華古信個方 差，最近七場五場輸波。 係啦，咁啊最近一場就輸俾史浩克， 係 啱啱個禮拜啦。 嗰場波就因為阿 City Sam 係 受傷。 唔係啊， 唔出得， 係希比亞叫佢唔好出。 其實就好君子嘅，我哋早幾個禮拜咪講過咧，即係轉會之後咧，會唔會有啲嚇領隊協議就唔出住嘅？ 係啦， 咁原來德甲真係有啲咁嘅事。咁希比亞咧就其實已經喺季即係轉會窗之前已經收購咗 City Sam 啦。咁佢呢個球員就未歸隊，下季先過嚟。但係佢就呢一場波對住小黑04就願意唔出住，唔出佢住咯。 即係唔會對住呢、這個， 即係避免尷尬， 避免尷尬 咯。因為咧，我記得之前就算即係舊年講阿歌石啊，嗰啲即係話過去 嗰場佢特登都傷都唔出嚟， 都唔出嘅。 因為嗰場波係無關痛癢噶啦嘛，即係講拜仁嗰次係啊。咁但係呢場都收起咗佢啦。咁結果就你話就少咗個兵用啦。咁但係咧 都唔太關事。 最大嘅弱點係在於有兩個球員派膠啊嘛。 啊，一個拿斯賓達啦， 拿斯賓達啦， 28分鐘第一球波，咁佢俾人搶埋個波，咁啊叫俾個哥斯卡。咁就推入禁區射咗入。 係呢，即係04呢個哥斯卡就其實幾好波。 喂，幾好波喎、 啊！佢處理嗰腳係好冷靜， 好其實 啱啱一下切過啊，阿 藍奴 係咯，藍奴 係。 其實就算佢搶贏咗咧，呢球波未必入㗎。佢首先 要扭過第一個， 佢扭過第一個啦。佢先係對方有個鏟波咧，係避過咗，之後再切個波咧。其實你要留意一下，龍門同佢距離其實好近， 好近。 你咁近切咗球波都切得入咧，呢個球員嘅技術 有翻好多。呢個細 十九歲嘅呢個 細佬唔 錯。係咯，如果冇睇場波就可以留意翻咧，嗰場嘅八號仔嚟嘅呢個。 八號仔 係啦，係啊，都係第時，因為史浩克而家就亨特拿就出得翻啦， 亦都入波啦。 呢個好緊要，係啊，亦都係臨尾啦，咁就發分傳入去就亨特拿就射入咗啦，就頂入咗一球。 嗰球就頂得好怪 下。係啦。咁啊，雖然就中間阿新坦拿就擺個烏龍， 呢個另一個派膠球員啦，慣咗㗎。 新坦拿就慣咗，但其實嗰場佢就唔算太多失誤嘅。 OK， 係唯獨是嗰球真係唔係幾好彩，即係佢以前踢 雲達， 踢多蒙特， 多蒙特都有， 多蒙特都咁上下，即係佢係有啲咁嘅衰運都唔知點解。 係咁就呢場波咁咧，就睇翻個預計陣容咧，就真係好坦白啦。前面就孫興文啊、傑士靈啊、C D Sam 啊，就應該齊翻曬啦。咁就拿斯賓達啊、羅夫斯、卡斯杜就應該係中場，我估計啦嚇，呢、這個估計陣容啦。後防嗰啲就真係好坦白啦，就我即係可能熟啲德甲就熟啲啦，咁就。有一個叫 Torak， 有一個叫 Toprak 嘅，有一個叫 托帕克 啦嚇之類啦嚇，咁就另外就古亞達道出得嘅，因為佢響華倫西亞就應該就冇打歐聯勝嘅，應該出得嘅，係啦，咁又喺華倫過嚟嘅，好啦，咁啊至於 PSG 就好輕鬆3-0贏華倫西恩斯嘅，咁就場波就 PSG 當然轉好大好大優勢啦，卡文尼受傷嘅，咁就呢場波就出唔到，咁嗰場聯賽都冇出，咁啊三球波就伊巴啦，咁就罰球一射省中人之後咧，跟住就俾拿華斯就係、是、射咗入去，呢、這個波就有啲運嘅，咁啊撞嚟撞去撞到埋去拿華斯嗰度，咁啊跟住就第二球波就吳達偉爾咁就咧就即係出波扯過去啦，咁跟住後衞頂出冇遠之後咧，咁就俾卡巴耶咧就喺右副位咧，咁就窩裏地波咁就俾埋去，咁然之後咧就呢個伊巴希莫域咧，咁就扣不落地咧，咁就喺中間就射入去嘅，咁最後咧就係呢個擺烏龍嘅烏龍球。就3-0，咁啊呢，咁啊當然如果就咁睇人腳咧，當然就 PSG 就雖然話冇咗卡雲尼，咁就但係都 當然非常之強勁啦， 係啦， 陣容鼎盛啊， 就係打伊巴都打死你啦，你諗下即係。佢嘅把握能力，再對住而家你話即係比較削嘅後防， 係冇錯。咁就所以其實都幾一致嘅呢場波，咁但係你話會唔會話真係 PSG 會唔會和住先咧？ 我相信唔会啊！ 我觉得唔， 我相信 入唔到佢都会入， 入到佢会入1-0、2-0咁样咯。 同埋今年我谂 PSG 响欧联嗰度咧，都应该会都要搏噶啦，系啊，都唔可以上年咁，上年就可话建构队球队啫。但而家今年就要打真军噶啦， 冇错。 咁就所以就有卢卡斯莫拉就应该都冇问题嘅呢队 PSG 吓，咁就。今晚嗰兩場就略提過啦。 聽晚有邊兩場呢？ 聽晚就有一場 AC， 咁就對馬體會。 馬體會係啦。 咁就 AC 呢就 最近好返啲啦 ,AC。 啱啱之前嗰場1-0贏博洛尼亞。 勁啊。 咁入波又係 巴 神。又係巴神。 衝力射球。 嗰個波又係誇張。 係。 哇 ,30 幾碼右邊位。都好似冇乜點拉個弓，冇乜點助跑過，咁一嘢射埋去就應聲入網。哇！呢、這個 巴神不嬲啲入波都係福至心靈噶啦，佢有摸起上嚟就起腳，一起腳咧啲波好多時候都係好鬼靚。 其實你話 呢 AC 嘅而家本身嘅陣容呢、都真係唔係好曳嘅。即係你話前面巴神唔使講啦。 係啦漢打啦仲有。 另外仲有本田圭佑啦卡卡啦前線仲有帕森里啦仲有艾沙拉維啦後防就艾迪拉美啦在數嘅江斯道啦中間蒙道利和啦迪莊啦羅姆艾比亞迪啦完全都唔曳嘅講真呢、個 AC 咪。咁另外新球員頭先上個禮拜記得有講過艾亞伯泰亞伯啦應該都有註冊到嘅。 係啊泰亞伯。 所以都係可以。 呢、這個都用 呢、這個都唔奇喎、我都會用㗎喎、 會用咁但係呢個就即係 我知師兄唔係好鍾意。 即係對唔住都係講句啦呢、個球員真係揸住個波就自己搞掂㗎啦呢個球員。咁、就呢場波嚟講呢就講返馬體會嗰邊呢咁就其實你話最近啱啱場波好返啲啦對住華拉道列呢就贏返3-0。因為呢場波就出返曬啲古圖斯啊嗰啲咩韋拿就冇出嘅因為最近就冇出少出韋拿嘅。咁另外就菲列比路易斯呢個左閘亦都係冇出嘅。咁呢個就要小心㗎。係啊。 迪亞哥係有註冊嘅。 迪亞哥有註冊嘅。出得㗎應該出得㗎。係啊。咁但係如果若干球員講菲列比路易斯啊或者係講前面嘅韋拿如果係近期都好少出呢咁又要小心啲喎。係啊。咁因為呢輪就通常都會弄努爾加西亞多啲。 努爾加西亞有個新消息喎續咗約。 係啦冇錯啦。 3年約。 係啦續咗個新約。 呢個球員都有其他大會睺㗎。 有嘅咁但係我諗呢輪馬體會又 即係個 成績幾好啊。咁就所以就3-0咁就呢場波嚟講呢真係似細㗎啦。真係好坦白講我第一件事諗到就是細嘅。因為你話 AC 功力好咩咁但係馬體會啲防守呢亦都做得唔錯講真就。 AC 功力好啊好勉強我覺得呢句說話。一時時啊。 AC 嘅進攻球員係有名氣嘅。 有名氣 但係冇乜表現。 但係合拍嘅程度啊。咁就真係麻麻。 但講到合拍就係對方最強嘅地方囉。 係啦即係佢組織啊。咁真係要好睇下巴神呢會唔會有 神經 不啦。 AC 呢有一個問題係同以前嘅 AC 好唔同。呢幾年嘅 AC 呢就尤其是今年嘅 AC 呢就缺少咗個入球機器嘅。你要知道我哋以前嘅 AC 有好多入球機器。 你講雲巴士頓維亞嗰啲時代。 維亞雲巴士頓啊甚至乎舒夫真高啊嗰啲。 卡卡。 卡卡。你諗下一 AC 前面一個羅賓奴巴洛迪利本田圭佑全部都唔係入波多嘅球員嚟嘅。就呢個已經係死啦你真係要靠個艾沙拉維。咁你真係老實講我唔覺得 AC 會有啲咩甜頭。 係呀唔好意思要再補充返啲資料先。首先第一就本田圭佑呢就應該唔出得嘅。因為 係喎踢過中央六軍。 出得嘅。另外就艾沙拉維就傷 傷應該仲係傷。 蒙道利和就係紅牌啦即係停賽啦。咁就羅賓奴又係傷啦咁前面。 咁真係大鑊喎。 選擇唔多㗎。 但係蒙道利和呢就雖然蒙道利和呢就俾人質疑佢係點解會做到 AC 隊長啦。咁但係蒙道利和始終都有幾腳致命嘅傳球嘅。 咁點都好。 但係如果你冇蒙道利和又冇 Elsafi 呢咁真係 AC 即係仆街。 佢冇指揮官㗎喇如果佢出唔到蒙道利 和。冇㗎啦咁前面咪卡卡囉。 卡卡囉卡卡 咁但係中場咪迪莊艾森呢就應該踢得嘅。 艾森有住。 艾森。 艾森係有冇踢過代表個車仔踢呢 冇㗎冇㗎。 即係啱啱分咗賽冇出 踢得應該踢得嘅。咁就所以。 艾森用嚟頂閘位算啦。 唔係嘅喺意大利。 都唔係嘅意大利都。 即係意大利咪歐聯㗎嘛。 喔咁對手。 我都 OK 嘅如果。 艾森我覺得 OK。 唔係始終 AC 有個體系呢即係佢意甲球都有個體系呢佢係好容易令到你呢跌入佢嘅節奏嘅。 係。 尤其是到嗰陣時最經典呢就係 對巴塞。 對皇馬，對皇馬2-2嗰年，皇馬其實好強，你知嗰陣時有卡卡有斯朗，初初登陸嗰陣時候，就但係佢 AC 聰明一樣嘢，佢就會令到對手跌入自己個節奏嘅。咁即係就算你連斯多夫都可以踢到個球隊，老實講，艾森踢到嘅。 哇， 斯多夫好好多嘅，好好嘅。 但慢啊嘛， 艾森都唔錯嘅，我覺得。 艾森 都 唔差。 唔係艾森喺意大利已經係一個最好嘅地方。 係啊， 咁啊， 節奏慢啲啊嘛， 艾森只。喂只是不可以在英超里面连拼啫。 上年是不是还是借一位皇马艾森 是啊是啊。 但他都还踢得到。 没什么出。 当然你不可以找他踢正选中场中间但是顶下我觉得 OK 的。 是啊应该没问题的。当然 今場波就因為蒙到利和停賽，需要勉強用住艾森啫。咁就馬體會就睇翻個陣容，就菲利比路易斯繼續受傷嘅，冇咗個左閘咧，係爭啲嘅。另外就泰亞高防守中場亦都係會受傷，咁就其他基本上就常規嘅啦。係啦，咁就我會偏向細嘅，將呢場波細嘅。打和機會我都覺得係偏大嘅，我會覺得嚇。 馬體會我相信斯蒙尼個風格都係偏向保守啦。 係啊，咁因為都 作客 作客啦，係嘛？ 同埋我真係覺得 AC 去到馬體會主場係。 四架 系真系好得少， 但系马体会嘅踢法真系好容易俾 AC 攞到节奏嘅， 系 真系 嘅。我谂到时睇下点样啦， 睇下点样啦。 好，另外最后一场啦，就阿仙奴 大战啦，呢场都系 迈拜仁慕尼黑， 系 本周都系大战一场。 系 今日首先就 呢个死亡赛程嘅第四场波，阿仙奴。 咁就首先讲拜仁慕尼黑先啦，咁啊因为拜仁慕尼黑联赛嗰场咧就对法赖堡 四比零， 轻松啊， 就四比零，咁就 不过有代不过。有个代价噃，就 系 入波入两球波嘅萨基尼系伤嘅， 系 佢系即系入咗波之后，大约好似下半场就伤出嘅，咁即系肯定咗就系呢一场波系唔会出， 系啦，冇错，啱啊啱啊，即系有冇萨基尼，亦都冇列贝利，系啦，伤利， 基本上萨基尼呢排就顶列贝利个位， 系啦， 咁但系而家两个都打唔到， 咁啊仲有洛宾嘅咩？ 系做大把人啦， 大把 达拿啦，大把啦， 系 啦， 大把 戈石都冇乜点， 戈石都可以用， 系咯，系啊，马里奥戈石都未喐，系 咯，咁啊，头先慈生都讲啱，呢场波非常之多副选嘅，啲钢坦度啊，啲出晒啦，系啦， 系冇， 比沙鲁嗰啲又出啦， 比沙鲁都系 咯，比沙鲁都出啊，唔用文素基治嘅， 系， 文素基。即后屘有， 后屘有出嘅， 吓后屘有出。 咁呢场 会唔会呢轮出得少啲咧？文素基 治之前嗰一排系有一段时间直头系用梅拿打影子前锋嘅，就唔出一个正前锋。 以往都有讲过啦，有一个铺排想出呢个无锋阵啦。 系咯， 系 佢系将啲德国球员练到巴塞， 系啊，练到巴塞咁样。 呢个我谂系德，即系如果你系世界杯碰德国，可能有啲福气。 系，咁所以经常个前锋位俾梅拿、戈石啦嗰啲轮流嚟咯。 啊，咁啊呢场波拜仁究竟点出咧？我都觉得哇，真系好难估计。 系 后防易啲估啲咯，后防 阿拉巴， 阿拉巴就上一场收起咗嘅。 系啦， 系啦， 阿拉巴应该会踢嘅呢场。 系啦，咁就反而就查维马天尼斯，其实上一场有出噶， 打中坚啊， 法赖堡有出噶，打中坚噶，呢场又点咧？咁佢嘅能力系咪真系正选都冇咧？ 咁唔会嘅，我相信应该 讲噶。 咁我谂佢都会用翻保定多啲嘅，稳阵啲用保定。 稳阵咯，保定拍丹迪系一个有信心保证嘅。 系哇，你话真系拜仁真系粒粒星。 哇，如果查维马天尼斯唔用好翻好心去推翻出市场卖咧，喺外防中我而家 真系唔系好多打嘅查维马天尼斯。 少，今季系少啲。 今季都系少， 因为今季即系 拿姆压咗佢个位啊嘛。 同埋大家好幸。幸福呢个巴斯杜巴长期受伤， 同埋一直 呢个起讯， 一直其实都唔系好明，即系点解会拿姆打防中呢个位咧？ 死啊死啊！而家拜仁邪恶过车路士添， 但系佢相对又用得掂啊嘛，你又唔可以 话就 系 不嬲都系有， 不嬲都系邪恶噶啦。 有一啲为诟病嘅就系佢收得太多呢个即系自己联赛里。 喂，你话比沙路喺嗰度养老，我唔怪你啊，系咪先？佢都德甲王嚟嘅，唔该。但系你查维马天尼斯真系暴殄天物啊嘛，你唔出大佬。 系，我都唔系好明嘅，即系点解用拿姆打防中？ 系噶。 咁啊，就 即系查维马天尼斯，我真系觉得计巴斯基斯之后第二个好嘅防中。 系咯，应该可以用多啲嘅。 系 啊，即系我唔系好多睇得啊，我唔知拿姆打成点啊。 拿姆其实。O K， 够用咯，你 够用咯，系啊， 因为你拜仁基本上控球在佢时间实在太多啦，咁你点变咗阿拿姆只要佢走动，即系佢活动范围较为大一啲咧，其实佢就已经捕捉到佢唔擅长嘅位置。 其实拿姆喺德甲本土联赛，佢简直唔系即系打防守嗰块，佢打多啲进攻嗰块添，因为根本上就防守唔轮到佢做嗰样嘢添。 系， 所以根本上系我谂哥迪奥拿不嬲教波嘅方法都系几中意将啲球员转 前场就焗咗个波咧。系，你加埋有啲苏恩斯加呢啲都系抢得梅拿 嗰啲又勤力啊，你夾埋佢成隊即係拜仁嘅中場線，佢偏啊都係好快，即係好多時間都喺 焗甩咗 波，就焗到個波翻嚟，咁又唔係好受壓得好犀利。 可能佢就唔中意啲高大嘅防中啦，有可能啦，跟個速率。 但係佢好中意用巴斯基斯， 佢好中意巴斯基斯㗎，係 咯。 以前 佢自己本身唔係咯，可能佢自己本身係比較矮嗰只防中啦。 啊，咁就唔知啦嚇，我一直都好唔明嘅，不過小睇唔知。 講翻阿仙奴， 阿仙奴就最近之前嗰兩場，一場聯賽同足總杯，一場就0-0，一場就贏波就2-1，咁就嗰兩場波就陣間再詳細就下一節先講，下半場先講。咁就呢場波嚟講咧，就 有冇咩傷病？ 傷或者停賽 就冇啦。 应该啦，我呢度资料就第一阿蓝斯啊，蓝斯就伤嘅， 蓝斯唔出得， 沃克特就唔使问啦， 阿沃特长伤啦， 咁其他啲华美伦原来都唔打得噶噃， 冇出好耐啦，华 美伦伤， 就算冇伤，而家华美伦都未必 都好， 一定系 个状态都唔系特别， 而家系梅迪萨 卡加高斯尼， 呢个组合 正选噶啦， 咁另外就阿迪达原来系要停赛嘅，咁所以我谂主要就阿迪达呢度啦。 最緊要沙格拿出得 係啦，沙格拿喺度啦，咁啊中堅就頭先阿京一都講咗㗎啦， 左 就傑比斯， 左集傑比斯或者蒙尼爾咯， 傑比斯㗎啦，應該會啊， 比斯應該會好啲，係要個硬淨啲，好偏好過一個上腳， 呢個肯定啦， 都係一去不返㗎啦兩個， 咁啊另外就發明嚟啦，帕韋舒亞啦，前面就 韋舒亞上一場就休息㗎，冇出到嘅，對利好冇出嘅， 係啦，咁就卡蘇拿、奧斯爾、魯斯基，前面基奧特，通常都係呢類咁嘅陣容㗎啦，我啲普杜斯基就。機會唔大啩呢場波， 我諗擺後備啦。 杜斯基睇情況先， 咁睇下熟唔熟路咯。話曬即係佢熟得夾啊嘛，杜斯基。 呢場都熟佢路嘅啫，你又唔好咁講。 講翻呢場波，咁就我會覺得，可能拜仁偷到雞，即係可能 拜仁唔算偷雞啊嘛， 算偷雞啦， 1.65客勝， 點算偷雞？ 係啊， 因為我覺得拜仁今季打歐聯去到邊個客場，佢都應該 喂，即係如果以三國演義嚟講，拜仁都堪稱係元少啊！ 哇，元我簡直覺得係呢個司馬懿嚟㗎，簡直係 元少啊！直頭係即係完全係王道正宗啊！一味多人、多錢、多軍糧。 系咁啊，系咁我哋熟啲阿仙奴先咁样讲啫。 唯一个 downside 咧就系咧，上次阿仙奴对拜仁咧，阿仙奴赢嘅。 系啦， 上季嗰场， 但系嗰场系因为 非常高水 度赢咗啦嘛，拜仁。 即系你唔好忘记一样嘢，我经常喺足球频道都讲啊，拜仁喺欧联咧出咗线之后，嗰场系必鬼嘅。 系啊，呢个 必鬼嘅，同你讲。 系啊， 一定系攞下盘嘅嗰场。 咁啊，所以呢场波拜仁就。唔好怕佢作客啊！拜仁慕尼黑同埋哥迪奥拿嘅风格咧，作客佢系攞个作客入球系好紧要嘅， 冇错。 对于哥迪奥拿嚟讲，所以就系拜仁系高啲嘅，阿仙奴只能够讲一句，真系你唔好彩啦，撞着一队咁样嘅球队， 系一队好 fit 嘅拜仁啦。 咁就但阿仙奴又唔会喺呢啲场次攞嚟流力。 唯一有个好处就阿仙奴上次上周足总杯度作咗一个非常之。俾个赌赢咗个轮换，一个赌赢咗个轮换，咁又有好多球员都可以唞 休息嘅， 啊基奥特都可以打下后备咁样样啦。唯一呢度啦，加上阿仙奴打欧联主场咧，系会有啲神来之笔嘅。 系咁就呢场波大家都应该睇高拜仁啲啦，系嘛？但系我仍然觉得系会细嘅呢场波吓。讲真就咁啊，如果我自己今晚。早啲嚟貼嚟講咧，啲四場波咧，可能就有當中三場啦。除咗巴塞對曼城嗰場，我會估大之外咧，其他開細。通常一般都係第一回合，通常都係開細。 呢場咧，我玩玩你嘢啊，倒翻條哥迪奧拿對雲加波膽啦。 咩咧？ 即係二比二 啦。又嚟二比二。 少少注玩下啦。 好啊，咁樣啊 ，OK。 二比二50倍啊，提一提。 50倍啊！ 玩下咋，唔系瞓身噶。 啊，听到啦， 听啦，小注怡情咋。 系啊， 大赌又吓唔好啊。 OK， 好，咁就咧，仲有少少时间嘅，应该吓，咁就可以讲下啲欧洲其他欧洲波先。 好啊， 因为 今次歐聯咧只係其中八隊出場，咁、另外嗰八隊咧就下個禮拜。啊，其實我覺得咁樣編排幾好嘅， 幾好啊， 幾好嘅，即係第一就個個禮拜都有歐聯，我哋就可以有啲嘢講啊。 第二又冇一個選擇困難啦，係咪先？ 冇啦，啊一週 總會唔會犧牲太多戲碼？ 係冇錯， 呢個安排非常， 其實呢個安排盡㗎啦， 安排我相信曼聯都好歡迎啦，因為咁嘅原因咧，佢有九場波可以唔使踢。即九日可以休息啊，所以就特登要飞咗去中东联播。 哦，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去中东咯。 因为你知道吓，王者曼联上个礼拜冇波踢噶嘛， 上个礼拜冇噶， 冇欧足总杯已经出局啊嘛。 琴会 啊，系啊，咪就系嗰样嘢咯，系啊，所以咪冇得赢咯，系啊。 啊咩啊？ 阿琴会， 琴会落咗个注码，想话买呢个曼联赢噶嘛？ 系， 系啊， 啊，所以 唔好意思， 所以都系嗰句，要做功课嘅，啊，都要睇下有冇波打嘅。 系 啊，我唔知系咪讲中东嗰场咧？ 可能中东对某 有练习赛， 系练习赛， 比赛有俾多蒙特啫。 O K， 好，咁就讲讲其他嘅欧洲赛事先。西班牙方面，皇马。咁就3-0人基达飞嘅，咁呢场波就继续宇宙级球员斯朗拿度呢就係 停第二场， 继续停赛，咁但係啲宇宙级跟班呢都冇问题。 哇，你咁讲边个， 你讲到 边个系跟班， 第一个巴尔宇宙级跟班， 但人 哋好贵嘅跟班， 全球最好身价喎， 咁但係真係跟班，喺斯朗拿度嘅阴影下都系跟班， 玩鞋嘅啫， 唉，真系一个助攻，咁就賓斯馬同埋夏斯，咁夏斯都應該都叫上咗位㗎喇，即係講真叫做即 係。哇，咩人嚟㗎呢個，真係冇睇唔知 喎。呢個係其實兩年前都略咗講過去打U20， 即係嗰陣時呢佢。 皇馬 U20。 係啦，唔係清佛，係西班牙。 西班牙嘅，係 啊， 西班牙。係 啊，嗰陣時已經同阿迪魯菲奧呢即係愛華頓而家嗰個呢個名氣一樣咁響嘅。即係巴塞有一個新星迪魯菲奧啦，皇馬嘅新星就來自呢個夏斯。係啦，咁呢個球員係皇馬俾好大嘅期望俾呢個球員嘅。咁啊，我諗而家去到前鋒一，即係前鋒嗰三個有啲咩頭暈身興呢，佢已經係一定係後補㗎。係 啊，莫拉迪呢， 莫拉達等阿賓斯馬受傷先啦。 我覺得 真係好意思。 真 係 放棄咗賓斯馬。 因為皇馬好窮係咁用青訓嘅。 哦，咁 唔係㗎，皇馬嘅青訓不嬲都有。 不都 OK 嘅。 唔係 OK 嘅。 佢留嘅數量係比巴塞少好多。 唔係，不過係睇佢用唔用嘅啫。 用得比較少啲嘅。 馬達嗰啲咪囉。 係啊，馬達係皇馬青訓嚟㗎。係啊， 得啦。係嗰個。 咁同埋而家鍾意用青訓，唔鍾意用啲貴㗎嘛，乾炒咪冇得出囉。 哦，咁係。咁應都好事嚟嘅，都好事嚟嘅。咁爭在卡斯拿斯仍然都係喺聯賽嗰度完全就唔見嘅啫。不過歐聯就應該叫卡斯拿斯㗎啦。 会咁咩发展到咁嘅情况嘅嘢真系？ 哦，我都好想问，唔知点解？ 即系欧联嘅过去嗰六场系沙治奥拉莫斯，唔系沙治奥， 唔系卡斯拿斯， 即系龙门系边个位？ 卡斯拿斯， 哦， 就打晒噶， 打晒。 欧联同杯赛就卡斯拿斯，联赛就卢比斯， 啊，定系嗰卢比斯， 系啦，就两个咁样去分配嘅，咁样分配嘅。你话卢比斯边度好唔好咩？OK 嘅， 绝对系好啦， 有几多有威胁啊？ 啊，即系可能系呢个安插洛提，即系为咗安抚两个人嘅上场时间所作安排啦。咁其实你话皇马最近嘅方好唔好咧，就好好嘅，即系失波都好少添。最近除咗系打和一场不尔包之外咧，其他嘅赛事都多数赢波嘅。 咁啊，绝对可以体谅啦。如果真系顺开嘅，就真系最好唔好。即系咁多 安察洛提嘅往绩都应该都系咁， 都应该都系 顺开就唔好变啦。 系啊，因为佢即系安排啲球员啲上阵时间就安排得几好嘅，讲真就吓。咁就呢场波就夏斯、宾斯马以及咧系摩迪啊，摩迪入波。摩迪自从转打4-3-3之后就打翻好好多嘅啊。摩迪嚟讲，咁咪多咗上阵机会，因为基迪拿就受伤啦，咁仲有伊拿拉文迪亦都少出，因为转四打四三三之后咧，佢唔使咁多个防中啊，即系佢基本上打，通常而家就通常用沙比亚朗素，就已经系枕住一打四三三就枕住佢系正选噶啦，伊拿拉文迪都系间唔中， 伊斯高系咪都好少出啊？ 伊斯高系呢两系都好奇怪地系少出嘅，系啊，好少出嘅，呢场波就有后备嘅，咁但系同以往往时四二三一打正选就争好远。咁就讲多一场添，就係维拉利尔，咁就呢係输波嘅，输俾切尔达。咁场波呢就0-1之后，中间呢就有一个汽油弹， 咁 就掟到去球场嗰度。 咁犀利 咁过分。 咁即係汽油弹就烟雾弹嚟啦。 啊，咁啊成個煙霧彈掟咗落球場，咁就咧搞到咧就係、是、第一就場波一定要暫停啦，就停咗半個鐘。 主場應該罰錢㗎嘛？ 我諗唔止罰錢嘅，我諗啊，可能係閉門去 閉門啊、罰款啊呢啲咯。 係啊，因為係個情況都頗為嚴重嘅，因為個即係嗰個真係煙霧彈嚟嘅，即係個事情發生之後咧，好多球迷都頂唔順啊。要走啦，走晒噶啦，咁啊跟住就半個鐘頭之後就正常翻之後咧，你見到球場就空溜溜嘅，因為啲人就已經走晒啦。係、 okay. 啊，咁就所以後屘就再輸多球，咁啊結果就0-2，因為個氣油嗰、那個煙霧彈就應該係維拉利爾嘅球迷就掟落去嘅。啊，呢、這個就 其實唔理嘅，通常一定係罰主場嗰個球迷。 係，咁但係而家就都好有證據話呢個煙霧彈就來自維拉利爾嗰邊嘅球迷嘅。咁、所以就 維拉利爾主場嘅。 係啊，所以就領隊又喺度鬼殺咁嘈，即係你大佬輸緊波，你仲搞啲咁嘅嘢。啊，而家仲要可能嚟緊會譬如有閉門作賽啊，或者罰錢就實會啦。 罰錢實會㗎啦、啊， 實會啦， 最低消費呢、這個。 係啦、啊，咁就所以維拉利爾嗰、那個球迷就話咧、聽講下咁就話咧，因為球隊打得唔好，咁所以咧就掟個煙霧彈落去。咁、我諗， 咁你即係害緊你自己球會啫。 即、係我諗曼聯咪場場都要頂五九八，真係唔掂。 唔會，曼聯球迷會走先㗎嘛。 哦，走先。 係 啊。係咪掟完先順便走人啊？ 哇！啲做法咁似某一個團體嘅，真係咁勇武嘅真 係。唔知啊，真系 专系累死自己人嗰啲咧。 吓、啊，咁就呢场波就维拉利尔输波，咁毕尔包咧亦都系同样系输波嘅， 系 输俾爱斯宾奴。 主场输定在 主场输， 主场输好难喎、都。 啊，所以咧呢、這个主场不败纪录咧已经系都有好长嘅时间，啱啱就破咗。 系 啊，俾爱斯宾奴就破咗呢个纪录。咁就所以咧，啱啱琴晚就皇苏啊赢波。咁、所以咧睇翻个联赛榜咧，咁就呢个皇苏咧就追翻近上嚟啦。咁就同维拉利尔同分，咁就都系第五位，毕尔包就44分，就第四位，争四分。前面三队都系60分咁样嘅。咁就大致上西甲系咁样啦。 好， 咁、就系咪系啊？时间咧就差唔多啦。咁我哋咧下半场讲啲英超同埋足总杯啦。 有嘢同我哋讲，记得上 www.soccerwise.hk 留言啦。世谋宅 女。宅是一种生活态度，一个咁有生活态度的宅就梗是听 Wagger 先啦。我是小贝。你用未来继续拥有人